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无敌寂寞的微软之为创新而创新。一、微软的垄断捆绑和一场旷世纪的反垄断诉讼。1995年，微软推出了历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操作系统 Windows 95，从此呢，整个世界正式进入 Windows 时代。此版系统的受追捧程度，用万人空巷来形容绝不为过，与 iPhone 出新品时的抢购盛况有得一拼。微软呢，还同时推出了著名的 Office 95，这个包含了 Word、Excel、PowerPoint 和 Outlook 的办公套件，可谓微软办公软件的集大成者。而纵观市场，因为 Windows 时代的到来，微软曾经的对手及竞品们已经败落。VisiCalc 可被 Lotus 123击败退出市场， Lotus 123又被 Excel 全面赶超，文字处理市场的大鳄 WordStar 因内斗破产。另外一个大鳄 WordPerfect 没有跟上时代，在图形界面的时期啊，被微软挤掉。在办公软件领域，微软已经看不到敌人。这是属于微软的一年，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齐齐开花，比尔盖茨也达到了一个人生巅峰。他在一次受访中表示，整个软件行业很美好，只有一些杂音。那他指的是啊 Netscape、 Oracle、 IBM、 Sun、 EMC 这五家企业。微软呢，四顾无敌，行事方式也变得更为大胆。当时呢，正值美国互联网开始兴起， Netscape 公司呢，以互联网浏览器开始闻名于美国市场，雅虎也开启了它互联网第一门户网站的步伐。微软意识到 Netscape 可能是个威胁，但是呢，收购对方的意愿被拒绝了。于是啊，微软决定大举进军浏览器市场，开发了 IE。 这场著名的互联网浏览器大战是20世纪末的一场重头戏。Netscape 的浏览器啊，在技术上更领先，但却是付费软件。微软则仗着家大业大，不缺钱，免费兜售自己的 IE， 并借助 Windows 的垄断地位强行捆绑 IE， 最终导致 Netscape 破产。1998年，美国司法部联合20个州政府起诉微软，起诉理由呢，就是微软以垄断方式强行捆绑操作系统和浏览器，致使 Netscape 破产。微软呢，被要求进行强制拆分，就和当年啊拆分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一样。这场官司呢，打了三年。2001年，微软和司法部达成和解，拆分一事啊最终没有付诸实施。那司法部只是要求微软确保和第三方公司共享 API。此外呢，欧盟也对微软提起了反垄断诉讼，而且呢，诉讼持续时间更久，要求更多。反垄断诉讼啊，大大牵制了微软的时间精力，加上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公司股票跌去大半，又需要交巨额罚款，那微软一时间啊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大胆采取激进的商业行为了。但与此同时，公司的进取心也和200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二， Office 时代之为创新而创新。与此同时，微软的 Office 部门在市场上没有了竞争对手，陆续推出了1997、2000以及2003等版本。那每个版本呢，都有长足的进步。其中 Office 2000呢，是非常经典的一版，它功能齐全， bug 罕见，系统稳定，几乎可以完美满足用户需要的所有功能，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那也正是啊，因为 Office 2000太出色了，Office 2003没有多少本质性的更新，因此呢，销售的非常不理想。然而，微软主要靠三年一次的 Office 升级来卖新版本盈利。Office 2003卖不动，就直接影响了公司营收，所以啊，微软犯了难。到底呢，怎样才能让用户继续购买自家软件呢？办法呀，总是会有的。Office 2007版上市时呢，微软开始了大力宣传，宣传重点是微软经过多年研究发现，自己那个从 DOS 时代就有的菜单非常反人类，那无助于啊提高大家的工作效率，不是最好的设计。而 Office 2007会推出一种全新的 UI， 即 Fluent UI。 Fluent UI 在正式推出时改名 Ribbon， Office 从此告别了菜单的年代。那 Ribbon 呢，从2007年一直保持到了现在。 Ribbon 的推出给 Office 制造了一个非常大的热点，那这是微软 Office 自诞生以来前所未有的创新，而且是在微软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自己革了自己的命。 Office 2007呢，则是微软 Office 历史上极具争议性的一款产品，它的出现与微软的一贯做法非常不符。 Office 2007非常激进，用户无法选择退回到经典菜单，这在微软的历史上可能是唯一的一次。那即使是 Windows 7啊，也保留了用户回到经典 Windows 菜单的选项。 这款极具争议性的产品和其前任 Office 2003在市面上的影响力非常不同，因为有了新的 Ribbon UI， 很多用户呢开始升级到新版本。当然了，持观望态度的用户也很多，但是啊，一个企业里不可能长期存在两套界面和操作截然不同的版本，所以呢，用户做出选择，要么保持2003及更低版本，要么全面升级到2007。但是啊，微软逐渐停止了对 Office 2003的技术支持，那企业啊，最终也都切换到了 Office 2007或者更高版本。在 Office 2007里，只有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三个产品采用了 Ribbon， 其他 Office 产品呢，则延续了经典菜单。但三年后发布的 Office 2010中，所有产品都切换到了 Ribbon。Ribbon 的引入和这两个版本的推出，给微软的 Office 部门解决了一个当务之急。那如何让用户继续掏钱购买新版 Office？ 这两版 Office 的销售历史一直不错，主导 Ribbon 开发的朱莉·拉尔森·格林也接连荣升，直至微软副总裁的职位。但2007年，微软以如此激进的方式推进 Ribbon， 到底是为了用户好，还是为了解决 Office 2003无人愿意购买的当务之急呢？ Ribbon 啊，到底是有历史意义的创新，还是为了搞创收，为创新而创新？这些问题的答案，外人恐怕永远无法确切知道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2007年微软用 Ribbon 取代菜单，这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个人的体会啊，是两者其实都差不多，只是一套不同的界面而已。有一些研究表明，新版的 Ribbon 可以减少鼠标操作人员的点击，但是呢， Ribbon 的快捷键更为难用，所以 Ribbon 既有进步也有退步的地方，对初学者是更友好了，对熟练的老用户则更难用了。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办公软件的优化不应该损害老用户的使用体验，而 Ribbon 呢却恰恰相反。由此来看啊，我更倾向于微软是在通过为创新而创新的举动，结合自己在 Office 市场的垄断地位，强行推出新的功能，从而引发新一波的购买潮，解决 Office 2003产品那样叫好不叫座的局面。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啊，当然是成功的，但是却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Office 2010推出以后， Office 2013再次面临了同样的问题。 Office 2013和2010比，产品差别并不大，因此呢，其销售也如2013版一样不理想。亲爱的读者，你觉得 Office 软件销售时好时差的原因是什么？微软要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Office 软件营收不稳定的问题呢？